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又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星期六啊，二月十五号嘅下昼时间，报一报时先啊，嚟到啊2:09。报埋天气啊，21度，相对湿度92%嘅。今日直播室咧有我波成喺度啦，冇啦。另外嗰个人咧喺电话隔篱啊，喂， 喂， 喂，啱啱瞓醒啊？ 唔系。仲摊咗喺度， 仲嗱喺你讲任何嘢之前，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应该系咪呢一两个礼拜实施咗人流管制措施之后，你未试过封烟做节目啊？ 我未啊，未啊，未啊！ 我要提醒你，因为我有几日喺屋企做，因为摊喺度啦，好 relax， 好容易会差啲讲错嘢。 我明啊，所以而家坐翻起身对住个窗咯。 系啊，你小心啲啊，因为有一种好似系即系以前读书咧讲电话嗰种感觉啊。 是 啊，你小心啲啊。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认系 ,ok? 是 ,ok? 諗住成集都是咁样嘛。 是 ,ok? 你而家是坐喺屋企嗰个厅嗰度咁样啊。 我坐咗张床对住个窗台囉。 哦，有种老人与海嘅感觉啊你而家。 我几鍾意对住个窗台啊。我同你唔同啊，我介意啊嘛，真係。 是仲好小心添。 是啊 是啊，因为阿一呢几日呢即係啲 set 文嘅用字啊节目嘅嘢佢都会 send message 俾我问，喂咁样得唔得啊，咁样好唔好啊。我 feel 到你好小心喎、 啊。都唔止呢几日㗎啦，呢半年都系咁啊。 係咁、啊、你而家可以继续坐住喺嗰度咁样做节目啦。 係 啦，咁今日阿一就会喺屋企咁封烟咁样同我哋倾偈啦。咁今日呢开嘅呢一个题啊，其实都是这几日咧发生的，我于大家都多了会在家里工作，或者你没什么事都不出街啦，就留在家啦。咁有一晚咧就同我啲中学同学在一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倾开偈。咁本身个 WhatsApp group 咧都是玩某一只手机 game 噶啦。咁就突然之间咧有其中一个朋友咧就突然间 post 咗条 link 出嚟。呢、这个 link 咧就是另外一个手机 game 系专系可以打麻雀嘅。因为我哋自己个 group 人好中意打牌咧，咁有啲唔喺香港，喺外国，咁所以就一路揾紧一只 game 可以咧网上连线，然后可以即时打麻雀嘅。咁我哋就揾到呢一只 game download 咗啦。咁 download 完之后咧，我哋就有一种好翻翻以前读书时期嘅状况，就系咧，因为佢嗰个游戏，譬如你要开一张麻雀台四个人打咁样样咧，佢系只能够用电脑咧自动配对嗰啲人咧去玩嘅。咁变相咧，你系唔知道对手系边一个嚟，咁但系我哋又好想几个人自己一齐玩到啦。咁所以咧，我哋有一个喺英国嘅朋友啦，跟住另外两个计埋我就喺香港咧，我哋就用 WhatsApp 开一个咧三 line 啊，即系嗰啲 WhatsApp call 倾住电话。然之后咧，大家一齐数三声一二三，然之后揿嗰个开始掣咁样配对。而呢一个行为唔知点解，我好觉得有以前细个中学咧，如果你即系啲打机嘅时候咧。大家各自屋企讲住电话玩嗰种咁嘅感觉，系啊，即系有个咁样嘅体会。你以前有冇试过呢啲啊？ 但系咧，我谂翻起咧，以前玩嗰个 CS 啊，即系反恐精英， 仲要 系唔知点解系 1.6 噶嘛？嗰个版本 系 CS 1.6嘅呢个嗰阵时 系啦 ，CS 1.6，我好似玩过其他版本嘅，都好似玩过 CS 1.0嘅，好似真系有 1.5。 咁 anyway 玩 系， 但系玩得最多嗰个就系 CS 1.6啦。咁然后呢嗰时呢系入一个一堆 CVO number， 然后就可以入场㗎嘛叫做。 哦系有一个开咗间房就 share 出嚟咁样㗎嘛。 系啦，咁然后呢另外一个连线得比较劲嘅呢就系 AOE 啦，之前提过几次 AOE 定 AOC 啦、哦、即系睇你玩边个版本啦。咁我就唔记得 AOE 同 AOC 系点样入人哋个 server 啦。 好似系唔知 search 名嘅都系类似，因为以前比较 low tech 啲，冇咁容易自动配对咧，通常都要打个曲啊，或者间房有 number 咧，或者 IP 咯。以前应该兴 IP 嘅。 嗱 ，CS 嗰个就应该系 IP number 嚟嘅，即系我讲个 CVO number， 其实应该系 IP address 嚟嘅，即系你屋企嘅 IP address 嚟嘅。如果冇记错， 系。 咁但係 AOC 同 AOG 我就唔記得咗係真係打名啦定係點，仲有 Diablo 呢即係暗黑破壞神呢、 哦、哇 Diablo 冇玩 過，都係可以、啊、都係可以有個人開咗個 server 然後入去玩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佢嘅情節係比較血腥少少嘅，咁就係如果你兩個人對打贏咗之後呢，即係喺個 game 入面啦、 啊、 你就可以切咗人哋個耳仔落嚟，咁就作為一個紀念品嘅喺個 game 入面。 咁 hardcore 我冇玩過啊呢隻， 因为嗰阵时要特登储埋人哋啲耳仔啊，喺个 game 入边吓，个 game 入边嗰个古仔系咁，但其实个画面唔血腥嘅， 系， 因为好似平时 RPG 咁样死咗嘅啫， 系， 咁纯粹系嗰个名字好似好血腥嘅啫，其实 个概念好血腥，但系会唔会以前倾住电话玩呢？你有冇 ？AOE 系有嘅 ，CS 都有嘅，因为咧 CS 尤其是玩 CS， 你要特登。话俾人知，即可能我呢 team 系一队啦，咁然后你就叫人行去左边，行去右边。嗱，虽然佢个 game 入边本身系可以有啲咁嘅 command 可以出噶嘛， 啊、 即 系 可以 cover me，cover me 咁样噶嘛，但系你要用翻中文，你会更加流利咯。即系喂，左边嗰度一只，系啦，咁后边麻烦嗰、那个追击手左边咁样咯。 系啊，因为 game 里边系 find the hole 嗰啲嚟嘅啫嘛。 follow me, follow me. 跟住咧，咁跟住即系一路倾住电话玩，因为咁虽然打麻雀就唔会即系话俾人听自己打咩牌嗰啲啊，虽然都有嘅，即系因为我哋三个人玩咧，咁你一铺要四个人啊嘛，咁我哋三个就夹好咗咧，就系要好似天仙局咁样样咧，要点样赢剩翻嗰个我哋唔识嘅对手，即系譬如话喂我要咩牌啊，你就打出嚟啦咁样样，即系有呢啲咁，即系咁样玩嘅。但系有趣在咧，后屘我哋揾到嗰个 game 里边咧，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mini game， 即系头先讲麻雀啦、廿一点啦，最有趣有一个咧系一个跑马嘅游戏嚟嘅。咁然之后咧，三个人凌晨四点钟咧就开嗰个跑马嘅 game 玩啦。然之后嗌到好似喺马场里边咁啊，嗰种感觉系即系你其实都系啲代币计分数嘅啫嘛，唔系真系。即系计钱噶嘛，但系唔知点解喺边度嚟咧，有一种系好肉紧啦。即系譬如我估呢场一号赢嘅，半夜凌晨四点喺间房度系咁嗌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咁样。 我真系见过有啲人咧系再激动啲啦，喺小巴上面见到有两个年轻人，即系就系玩一啲赌博嘅 game 啦，咁啊好激动啦，激动到咩地步呢？要问隔篱嗰个借钱去玩咯。啊但佢借钱去玩咧，佢唔系借游戏入边嘅钱，佢系借现实世界嘅钱咯。然后咁你嗰啲 game 个入边系有代币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咪要借现实世界嘅钱去再增值咯？ 哇，会唔会太 hardcore？ 但系佢隔篱嗰人佢识嘅， 隔篱嗰个佢识嘅，系啦，即系两几个 friend 一起玩同一只 game 嘅咧。咁据我听个对白咧，咁当然夹杂咗啲唔出得街嘅嘢啦。但好似系借咗四位数字噶啦，已经。所以你嗰啲唔劲啊，人哋借咗四位数 啊， 系咪？ 系啊，我嗰啲开心下啫，咁样。啊，咁啊，嗱，咁你今日继续喺屋企啦。而家你玩住你嗰个火滚忍者先啦。 摊翻低噶咯。 系摊翻低，差唔多啦，因为都系啊，你唞阵先啦，一阵再打俾你啦。 好，拜拜。 Yeah. 余香莹嘅派台歌，歌名叫做《无得比》。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二三零，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要你帮我啦。 又点啊，少年波胜 啊，我好苦恼啊，今日 苦恼啲咩呢？系咪扁桃腺未好返啊？ 唔系，我扁桃腺好返啦， 到前列腺有事，又或者系三叉神经腺有事。 俾你拣，你宁愿扁桃腺定前列腺有事啊？ 我宁愿扁桃腺， 我都系， 好似冇咁痛。 如果扁桃腺有得切，唔知前列腺会唔会有得切咧？ 咁你又想我点帮你啊？系咪帮你切咗条前列腺定扁桃腺啊？哇，好痛啊！我觉得谂起都， 你啲手势肯定好差，我惊你切多咗。听讲咧，电台而家有呢个人流管制措施、哦。 系啊 ，Give Me Long 嗰个节目咧少咗个人，神光第一 do 啊，都少咗个人啊。 师兄喉糖都系啊， 咁唔关事嘅， 嗰、那个系都系管制嚟嘅，另类管制。连头先嘅我是你的后妹妹啊，阿一啊嗰个主持咧。都封烟入嚟做节目啦， 但系阿一把声依然系咁好听、哦，好少揾到一啲后生仔咧，又勤力啦，又有天分啦，又靓仔啊，又聪明啦，读书又多啦，又谦虚啦， 啊、即系问你有十个赞自己嘅优点，你真系谂到， 噏到，仲、啊、有。靓仔啦，聪明啦，谦虚啦，孝顺啦，有义气啦，读书多啦， 重复 社会公益啦。 不如你选特首啊，你咁好。 咁你想我点帮你啊，少年波胜？ 啊，其实呢唔系，跟住系听讲啊，连我哋呢啲虚拟角色啊，都要实施人流管制啊。 冇计嘅，啲病毒咁劲，一个唔觉意啊，连啲虚拟人物都中招，就大镬啦！你谂下，如果八宝一病咗嘅话，连佢最中意嘅火滚忍者，可能都会中招噶。 哇，咁讲法，水贼王都好大件事喎、 啊。系啊，水贼王 ，Two Pieces。 咁佢如果染咗病，就攞唔到呢个 two pieces 啊！ 你唔好话漫画界啊，连电影界都可能出事噶。额头有达拉嗰个 Harry Potter。深挖乎是很喜欢吃鸡翼的 Law of the Chicken Ring。都可能出事的嘛，所以我都明白管理层是要连虚拟人物都要管制埋的。 都啱的，万一到时潜咗啲病出去，即係成个电影业俾你搞弯晒啦。 仲偷拍成个电影业俾你搞弯晒啦。 唉，我都理解嘅。咁但係如果嚟緊几个礼拜都係咁，八宝一我咪见你唔到，攞唔到法宝囉。咁有冇咩法宝可以见到你之余又可以做到啲好好嘅隔离呢？ 得得得得得得，隔离蜜蜂罩。 哇，好多蜜蜂嗡嗡嗡啊，八宝一。 是啊，这个蜜蜂罩顾名思义是用蜜蜂组成的，而这些蜜蜂跟以往的法宝一样，是根据 AI 人工智能自动排列，就可以好好地阻挡一些不好的东西，令到它入不到去，只是得些新鲜空气才入到的。 但是八宝一，你这个隔离蜜蜂罩太过顾名思义了，佢真系喺我隔篱啫，都唔啱位嘅。 你啱，等我 turn 一 turn 个位，等佢隔篱隔篱，咁佢嘅隔篱就会喺你嘅隔篱，咁佢就可以罩住你啦。你明唔明我啱乜啊？ 唔明啊，不过你照做啊。 好，等我移翻啱个位先。 哇，八宝一你交啱咗之后咧，我而家喺个蜜蜂罩里边啊，哇，真系空气清新啲。人都健康啲啊！哇， 系啊，咁样就算我哋面对面见面，都唔怕有病毒嘅传染啦。系、啊，少年波胜，咁今个礼拜你又想我点帮你啊？ 啊，咁嘅，寻日呢个情人节咧，我激嬲咗口切严琼子啊！ 点解啊？ 咁嘅，我准备咗一只牛俾佢。但是呢他说这只牛太小了，而这个 Benson 呢太小只不够他吃，这个 Benson Junior。 Benson Junior， 如果大只就是 Benson Senior。 Junior 都变 Senior 了。 如果有钱就是 Benson Ling。 超进化。 超进化。 Benson Junior。 Benson Junior 进化 ,Benson Senior 再进化 Benson Ling。 哎呀，所以呢他投诉我有没有法宝可以给我吞回口齿严琼子啊。 今日等我大赠送，俾多个法宝你啦！嘟嘟嘟嘟嘟嘟，自动唔嬲机。 哇，八宝一，今日个法宝个名点解听落咁 JLT 嘅？ 剧情需要要快啲推进啊嘛！只要你拎呢个自动唔嬲机对准你嘅口切，口切， 口切。 口切严琼子，然后一啡佢就自动唔嬲㗎啦。 哇、哦、虽然听落好 JLT， 但係都应该 work 嘅。好啦，咁你攞个法宝俾我啦而家。咦，法宝一点解出现 error 嘅？ 係喎、哦、你而家喺个隔离蜜蜂罩入面，咩嘢都传唔到入去俾你，淨係得啲新鲜空气咋喎。咁我啲法宝咪俾唔到你囉。 吓，咁点算啊？咁系咪即系以后我都攞唔到你啲法宝啊？ 你又唔使惊，总有一日会完噶嘛。 咁即系几时啊？ 我都唔知啊，都要一段时间嘅。几时完唔系我话事噶嘛，系啲大佬话事啊嘛。 都啱嘅，我哋做细嘅都听话嘅， 梗系听话啦，我哋最乖就 系 我哋啊。 系啊，记住我哋。 乖爸包， 我哋呢个节目叫我是你啲后援会老细。 系啊，我叫阿一， 我叫 Boss， 记住我哋。 系我哋最勤力嘅 DJ。 系我系2013年入行。 Hardest working DJ。 Hardest working DJ。唔系，咁应我知系应该 most hardworking 嘅。 我知。 咁但系 hard 嘅 working。 Hard 的最劲就是 Hardest 啊嘛， 你 是 The Most Hardest Working DJ 咯， 我是 The Hardest DJ 啫，我净系 系。 条命最硬啊！咁点算啊，伯伯啊？ 唔紧要，我都有第三个法宝，今日简直系大平卖、大赠送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靓女 Kitty 通告。 为了配合保护健康措施，少年波胜与百宝一将会暂告一段落，直至另行通知，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多谢。 咁啊，有机会呢个剧啊，睇下之后再同大家见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措施協助市民和業界應對疫情，包括向低收入家庭每平均每戶發放5000元，學生學習津貼增至3500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為了加快津貼發放的速度，會先協助政府有資料的人士，例如正是接受在職家庭津貼或者書簿津貼的家庭。形容去年发放4000元计划的申请过程繁复，不希望重蹈覆辙。他出席本台星期六问责的时候承认，措施未能够惠及所有受疫情影响的人，例如零售业雇员面对放无薪假或者开工不足，但要证明开工不足和申请的程序复杂，难以迅速提供协助。他又说中产人士的迫切性较低，所以会先协助社会低层，相信月底公布的预算案会有更多的详情。现时仍有2200多名港人滞留湖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如果本港有检疫中心能够一次过提供超过200个位置，或者可能分批处理滞留湖北港人回港隔离。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现时处理较沙士的时候困难，要处理疫情和政情，强调所有工作正在规划，寻求湖北省当地政府的配合，希望能够在短期之内有更多的检疫设置。政府正在寻找检疫中心地点，希望当区人士谅解，不要反对选址。对于10个在湖北的港人确诊，但是港府没有公布，他解釋首要關注香港疫情，如果疫情在內地發生，對香港公共安全方面沒有直接的影響，會在查詢的時候公布，做法透明和公開。青衣長康村康美樓 A07 單位沒有出現病徵的住戶的新型冠狀病毒測試已經完成，全部101個樣本對病毒呈陰性反應。早前撤離的居民中午乘坐當局安排的旅遊巴陆续离开检疫中心，返回居所。住户落车的时候，亦都有戴口罩。有着住保护衣同口罩的职员，在居民返回大厦之后，清洁康美楼的大闸同大门地下位置。葵青民政事务处派人在大门外等候。职员未有着保护衣，但有戴口罩同胶手套，又在大厦大门外设临时的柜位，向住户派发口罩等的物资。内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数超过66000人，死亡病例突破1500宗。北京当局宣布，由寻日起，所有返京人员到京之后，都应该在居家或者集中观察14日，拒绝接受的将会依法追究责任。而国务院新闻办在湖北武汉举行记者会，卫健委副主任、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表示，新冠疫情防控到了最关键的阶段，武汉市仍然是主战场，医疗救治要将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病亡率作为重中之重。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和落实本地区防控措施，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武汉。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12个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今天抵达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工作，预料将会同内地国家级别的机构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又会到访三个省份，包括城市和市郊，了解卫生体系和医护人员的防疫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寒冷。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咁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嘅车龙排到去李郑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系仍然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啦，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大埔广福道去元洲仔方向近住运头街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广福道嘅车辆唔可以右转入去运头街。咁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显学油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2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系曳得好好玩嘅，同埋我觉得好羡慕噶，知道自己做紧咩咯。即系虽然即系又有空间曳，又可以有目标嘅个人咁。 Hello， 我系希彤，今年嘅女新人。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这位嘉宾，我们现在即是年头啦，已经有女新人出现了。是啦，女新人例牌，我们都会请她上来我们的节目那里的。 好期待啊。 是啦，你说她很期待还是我们好期待？ 我们很期待。好期待每一年颁完奖之后就有些女新人出来。 是啊。还有很期待上完这个访问之后还想不想做这行。原来现在的访问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呢请来的2020年女新人呢就有希彤的，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希彤。 是为什么这么看不开做女新人啊？为 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是看不开？ 难道做男新人咩？ 不是啊，难做嘛，因为有些歌手成日都会说，哦，即是这行哇好辛苦啊，好艰难啊这样。 哦， 啊， 我觉得是自己一个挑战来的。因为我毕业没耐，那我就觉得不停去翻唱人家的歌这件事我没有挑战。所以我就想着即是唱作一下自己做这样。 毕业没耐是大概。 两年啦。 是那时候是读什么科的？ 我读音乐的。 OK。 是啊。 那那时候但读的时候那种音乐是不是那些 classical 那些 classical 那些 超 classical 的 是 classical 就是那些那些状态咯。OK。 那你读什么的？ 是啊，因为我本身收 vocal 的，真的是大家认知的那种 Pavarotti 歌剧啊，哦， 莫华伦 是啊， 自交通 简东拿，不是简东拿踢球， 简东拿踢球 那类，但是我自己很不喜欢 classic 的，超级不喜欢。 你是喜欢什么类型的？ 即我一定喜 歡 heavy metal 啲 ，pop 啲啊，或者 jazz 啲嘅狀態。 然後入咗翻讀音樂，原來冇 heavy metal 讀。 有冇 heavy metal 讀㗎？ 冇，真係冇。 哦，有冇 heavy orchestra？ 爆粗 band 有咁樣？有冇啲同學真係爆粗 band 有咁樣㗎？ 自己做咯，可能。 哦。有冇一個 feel 嘅咧？你哋係 睇係咩樂器咯？即某啲樂器嘅人可能薯啲啊。钝啲啊！ 我想知，我想知边啲乐器系比较时啲同埋。 我自己觉得咧， 嗱，佢自己覺得啫， 好叻啊！佢即刻，我自己覺得咧， 唔關個係事嘅， 唔關其他人事嘅。 Brass 嘅人咧，即係銅管樂嘅人咧，多數嚟講咧係會即係比較悶啲啊，冇咁有型啊，即係冇你哋兩個咁有型啊。 所以我哋冇學樂器啊嘛， 我哋都有一個學過嘅喎， 我哋冇學樂器， 我哋都有一個學過喎， 都學過嘅，有一個學過嘅。 哦，我要估啊！呢一刻就 係、是，係啊， 係啊， 學過銅管樂啊！ 你估下邊個？ 我冇諗過，明明我諗都會得罪你哋啊！ 你覺得邊個薯啲啊？ 係啊，怎睇呢個 邊個悶啲啊？ 你哋都唔悶嘅，我覺得，真係唔係場面説話。銅管樂，不如估咗係咩樂器先啦、 啊？好， 小號， 小號， 小號啊！ 波城， 係 因為我嘴爆 出嘴， 似係成日吹到乾曬個嘴，冇時間搽潤唇膏。 哦，係 你嗰一次係我啊嘛？ 似啊， 佢啊。 阿一，我學咗三個月啦。 點解咁睇唔開啊？ 就係睇唔開咯，結果我就睇踢波咯。跟住之後，嗰時升中學咧，覺得嗰啲管弦樂嘅人好型，咁、 哦、 就諗住學。跟住學咗三個月之後，我連嗰佢有個 mouthpiece 噶嘛，我都未必吹得響。跟住之後就決定去踢波啦，都係。 哦， 係啊，所以我記得啲手勢噶，咩哆瑞咪發嗦。 哇！ 是不是好似系咪咁？我唔記得咗系咪咁樣啦。 我唔識，我都唔識吹小號。我就係諗點解咁睇唔開，揀小號去追。 唔係我揀噶，個阿 Sir 即我哋入去 interview， 咁個阿 Sir 就話你拍整啲拍子嚟試一下先啦。咁又或者俾佢睇下你棚牙，係啦， 關棚牙事㗎。 因為要齊啊，你先至對得準個 mouthpiece 啊，係啦，咁就要睇一睇先嘅。咁然後佢就即哦，咁你小號咯。 哦，咁阿 Sir 熟唔熟啊？ 阿尚唔算，阿尚唔算， 系好 出名噶啦， 系噶，系啊，好出名， 好出名噶都喺佢哋个界，系唔算。嗱，呢同学熟啲嘅， 即系如果喺你心目中觉得最有型玩乐器嗰类嘅， 最型系弹琴咯，我觉得。 我弹琴， 做咩咁失望啊？你， 我以为有啲破天荒嗰啲， 吓要破天荒？ 唔系，我以为会有啲 锁立咁嘅样。 锁立有型啊，行出嚟。 锁立型啊，锁立， 成条街都听到啊。 揾多過我哋好多噶，同你講， 係好有氣勢， 每日都有生意做，同你講， 係絕對絕對。 第一印象， 嗱，我哋先嚟第一部分啦。咁啊，希同啊，今年女生人都有一首第一首嘅派台歌嘅，叫《本相》。咁啊，自己有份作曲啦、填词咁样嘅，都介绍下呢一首歌啊。 咁我自己写呢首歌，我系觉得因为身边嘅人好多都好大压力啊，或者咧身边每一日情绪上啊、感受上啊都好多压迫咁样，以致我觉得好多时候好盲目咁样去生活啦咁样。咁呢首歌系想提大家，如果你愿意停落嚟，再一次就是、其中一句歌词，闭目再想象。你就可以成為一個更加真實、更加自在的自己，這個就是本相啦。 是，這個是不是都是近排 的感覺來的？ 還 是都其實一段時間即創作的時候？ 這首歌我是上年年中寫的。是啊，咁我自己諗嘅時候，純粹係我覺得對我自己嚟講啦，係一個我諗階段性嘅覺悟咯。就係因為我話做咗兩年啊嘛，即係出嚟咩都試下咁，我覺得啱啱畢業試下做下音樂咁樣，我就覺得冇乜目標或者冇乜 signature， 冇乜自己嘅嘢，咁所以呢首歌都係我覺得係一個自己嘅開始，去尋覓自己本相咁樣咯。 我見咧，即係填詞嗰度仲有另一個朋友同你一齊填歌，係一個髮型師嚟 嘅。係啊，你點樣知道我咁犀利嘅？ 你點知㗎？ 唔係佢 at 咗我撳落去，好奇睇下咯。 好犀利啊！ 係啊，我見到髮型師你咪喺度剪頭髮嘅時候同佢啊，其實我近排咧就覺得咧咁係咯，即係有趣喎。因為睇個 credit 其實啲名字都幾新鮮㗎嘛，都咁所以就好奇睇下咯。即係呢個髮型師又係一個點樣相遇嘅人咧？ 佢係我一個 音樂系嘅同學，原來 係咪？ 唔係 出嚟剪頭髮， 唔係佢都係同學校一齊大學識嘅，但係大我幾年咁樣啦。咁跟住冇一齊會夾下音樂，佢本身彈 bass 嘅。 哦，彈 bass 唔型啊？ 咁 你覺得 好有型噶？ 都有型， 跟住佢。因為我哋點樣認識嘅呢，就係佢話不如幫我整頭髮，係咁樣認識嘅。咁跟住每一次就從來都冇用過其他髮型師囉，呢幾年嘅裏面、都係搵佢整。 但係點解會諗起填詞會搵埋佢一齊呢？ 因為 多數剪完頭髮、染完頭髮就會食下飯咯，傾下偈咁樣。咁我覺得大家幾夾，我覺得佢幾明我咁，所以因為我成日覺得自己啲字咧寫得唔夠好，咁佢寫嘢係好叻嘅，咁所以我就揾佢幫幫忙，一齊諗咁樣咯。 哦，我就諗起我同我髮型師嗰啲 message， 平時就係星期二有冇得剪頭髮，感謝，到時見。跟住加牌 靚啦， 然後加牌都係一樣嘅，每一次都係公式化係呢啲咁樣嘅，係啦。咁啊，即係填詞嘅呢位可唔可以都？佢的名字是叫做 阿毛， 阿毛 系啦，又或者叫喵咁。 阿喵系啦，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啦。嗱，咁我哋今日第一印象呢个题目咧，都系即系睇咗呢个歌词之后，我哋有一个感觉嚟嘅。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似系平时做嘢啊，或者生活，总之身边嘅人觉得佢系有自己一套嘅生活节奏咧？系啦， 哇！其实可以好，可以唔好，有自己 系噶。一阵开估咗话你听啊，定系 废啊呢句， 好定唔好？ 可以好，可以唔好。 好有意思嘅呢一句，你唔可以咁样嘅。 你自己话好有意思。 我认真啊，你谂，唉，唔讲啦。 唔系你讲， 你讲，系好有意思嘅。 唔係，我覺得好嘅方面就係好有自我咯，好自己咯，好本相啊，係咪？係 啊，好扁本相啊，係。 好扁係咪？ 好扁相，好本相。 但係又可以好目中無人啊，即係只顧自己啊咁樣。 可以好，可以唔好 啊！真係可以好，可以唔好。呢句真係幾好。 你新一年可以好，可以唔好。 如果你去睇相，個師傅同你講。你本命年嘅相，你个本相系 可以好，可以唔好。 你哋可以转行啊！ 你嬲唔嬲咧？咁 系边个咧？等我估下先。有自己节奏啊！嗱，我睇而家嘅 pose 啊，大家一定睇唔到而家嘅 pose， 最有自己节奏嘅一定系阿一咯，我觉得 系形容下佢而家咧，佢挨后咗喺张 iPad 凳度啦，只手啊托喺个 iPad 凳度，然后头先咧左手就托住自己下巴咁 样。系啦，跟住佢下面仲系二郎，佢系咪叫二郎腿啊？即系咧， 即系浪高， 我浪高咗只脚。 系啊，好他条啊，佢嗰个 pose。 他条啲做节目舒服啲， 好似打紧牌咁样着管。 系 而家个动作，好明显喺着管度等叫呼嗰啲样啦。佢而家系 搵到未？搵到未？自摸自摸， 摸。 系，所以你觉得从头先成个 gesture 咧，阿一就似系有自己节奏嗰啲嚟嘅。 系。 可以好，可以唔好啦。 系 可以中，可以唔中， 可以啱，可以唔啱。 好，真正嘅答案， 你估错咗。 啊？点解啊？ 有自己节奏嗰个系我嚟嘅，呢个都系其实啲同事同埋我啲 friend 同我讲咧，我自己先发现嘅。例如阿一都有讲过我呢一样嘢。 系啊，即系成班人食饭啦，喂，食完啦，行啦，佢都仲可以坐喺度饮紧碗汤咯。即系全世界可能要做嘢咯，喂，行咯，我饮埋碗汤先。 哦，咁你系咩心态嘅咧？即系你阻住地球转系咩心态咧？ 可以好，可以唔好，我同你讲啲系真系。 嗱，应该咁讲。 做乜嘢咧？ 因为我只不过是享受紧嗰餐饭，即系个汤我摆到最尾，系其他人比我食得快啫，唔系我食得特别慢。 哇，好中意你呢个态度。 系啦，同埋公碗汤咁，我好快嘅啫，即系如果要走，我攰饮完就可以走噶啦。但我会摊长嚟，即系有啲人中意食饭，譬如一班人咧，好快食完之后咧，仲剩翻嘅时间倾偈啦。但我就系、是、我冇一个咁样样嘅分嘢嘅，总之有嘢食想食就食，想倾偈就倾偈，可能前段倾得多咧。 哇！ 咁跟住。到咁上一試過，有啲同事話：喂，你食嘢啦，你個碗飯冇喐過咁啊！我先 realize 係掛住講嘢冇食嘢， 係啊，好立落咯， 好自由咯，係啊，即係嗰個自己節奏就嚟自呢度咯。 哎呀，我好羨慕呢一啲噶。 咁你係點？ 你咩節奏啊？你個人係 我唔得噶，我係真係 急嘅， 會滿足人哋嘅節奏咯。 哦。咁但係如果人哋嘅節奏，即係我都會嘅，即係人哋出聲咁，我會滿足啦。但係人哋未出聲嘅之前，就自己個節奏感好強嘅。但你在人哋未出声之前，你系咪咁啊？都 我人哋未出声之前就满足咗人哋节奏先噶啦，已经。 哇，诶、 欸， 你系知道嘅，即系你可以 sense 到对方想要啲咩嘅。 sense 到，绝对 sense 到，所以成日我都好想，我都可以随心啲，我都可以自己啲，所以我好中意啲好有自己节奏嘅人。 咁你印象之中有冇一啲你迎合别人啦，叫做，其实都辛苦嘅，但系你都照迎合咧？有冇印象有啲例子試過係？ 印象有啲例子啊，咁細個啲拍拖嘅時候啩，咁、我諗對住，我覺得最辛苦應該係對住中意嘅人嘅時候，就好容易迷失自己啫。呢、一個，跟住總係你好想滿足一個你愛嘅人㗎。 係，跟住迷失到個位置去到邊度咧？ 即係。可能每一日佢要咩都会买俾佢啊，或者可能，我试过有一次咧，突然间谂起， 我有啲浮夸嘅，就系、是、满足咗人哋先啊嘛。就系、是、某一次咧，我哋食嘢啦咁样，然之后佢个电话插紧电，条线真系好长。咁我一翘脚咧，就踩到一条线，成个电话就飞咗嚟地下，爆咗 mon。但系佢啱啱先换完 mon 嘅。哇！咁我就超级十分，完全超唔好意思。跟住我转个头就买咗部 iPhone 俾佢。 哇！有好有唔好啦。 点解你要买个新而唔系换个 mon 咧？就咁。 吓、啊，因为佢换咗好多次啦嘛，我又觉得咁多。 哦，咁唔真就换多次 mon 啦。即系佢本身都七楼八选，佢已经唔系原厂啦嘛。 系咯， 但系你个心态系觉得？ 我个心态系好想好想满足咗我中意嘅人先。 嗯嗯， 系啊。 如果成男朋友嚟嘅，因为嗰个 系。 哇！呢、這个好黐线， 咁就即刻落咗去买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哇！ 所以佢都呆咗咯，就系、是、你哋咁样话咯。 系咯， 佢揸住嘅时候呆咗。 咁嗰部 系咯，旧嗰部有冇 trade 翻出嚟？ 你有冇攞翻啊？定系佢攞咗去 trade？ 我唔知佢攞咗去边咯。 哇！佢赚，佢攞咗部新嘅，仲可以 trade 部旧嘅出去。 可能系，可能系，可能其实佢冇用。 我想知道本上呢一首歌都系认识自己嘅一个过程嚟。咁、 嗯、 你好啦，而家认识咗自己，你觉得自己一个点嘅人？ 我认真觉得咧，因为由细到大咧都系嗰啲中意赶住其他人嘅目光嘅人啊嘛， 嗯、 我谂好多人都系咁，即系我成日好中意啲人反叛噶，最中意就系曳嘅人、嗯，因为我真系太乖。 即系你做唔到嗰样啊？ 系啊，好羡慕啊！即系食烟讲粗口饮酒嗰啲，哇，超羡慕， 超羡慕， 即系个个都哇好有型啊咁样，但系即系好废咁样嗰啲，咁、 啊、 所以。我谂由细到大都系咁啊，所以其实咧，你哋问我有啲咩兴趣啊，或者有冇啲咩儿时嘅玩意咧，我都系谂唔到嘅。 女神大揭秘， 第二 part 咧就系一个叫女神大揭秘嘅，咁、想阿希同分一个秘密啦。咁、因为头先咪后嘅时候你话你即系我哋一套帮你搜索紧啦、哦，我突然之间谂到啦，因为头先你话咧。你一路以嚟个人都好乖嘛、 嗯， 我想知道你人生你觉得自己做过最曳嗰样嘢系咩？喺你自己角度觉得得噶，睇下你个标准系曳啊去到边度？ 吓、啊，最曳啊！ 你自己觉得 偷偷地饮咗罐啤酒咁 样， 吓、啊， 上堂瞌眼瞓， 最曳，哇，唔会咁唔会咁弱噶，但系我真系冇曳过、啊，你哋有冇？ 唔系你曳嘅，你曳嘅定义系咩先？ 唔好用我哋嘅标准， 你贩卖军火先叫曳，我冇计啊，大佬。摘 器官咁样好难同你讲嘅。 咁我都好乖，我最多都系讲下大话啫， 系咯。石棺藏尸咁啊，唔系呢啲嘅。 有时偷偷地买罐啤酒饮咁样，贪下免税酒咁样，都未到走私军火。 系咯。 但系冇喎，有 即系而读书嘅时候嗰啲，即系走堂啊，嗰啲驳下嘴啊，呢啲都好少嘅。 少啊，但系学识咗走堂系好爽噶，我觉得。 系， 系咪用呢个方式讲好正？ 学识咗走堂，学 识走堂咧？ 我谂系咁样，可能约咗同班嘅同学去食嘢咁样啩。 系， 或者觉得嗰堂都真系唔重要嘅，都识噶啦咁样就上啦。 系， 唔系就慢慢感受到反叛嘅爽咁样。 即系到大学之后先至知道反叛系咩回事。 我谂差唔多嗰啲时候，所以我先话好乖啫嘛，真系。 所以细个嘅你其实都系放学就冇乜嘢就翻屋企啦，跟住就玩下乐器啊，做功课啊， 系啊， 嗰种嚟嘅。 做下课外活动，然之后就翻屋企咁嗰啲咯。 系，而课外活动嗰啲全部都系啲音乐嘢嗰啲系咪咧？ 都唔系噶，我以前打波嘅。 哦，玩咩啊？嗰阵时 我以前打排球嘅。 哦， 好乖啊！ 乖个位系 咩都话佢乖。 喂，你排球同足球、篮球比起相对地乖。 因为排球你用对方有直接嘅身体碰撞。 或者排球你冇得落街场同人打噶嘛，少啲啊嘛。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少啲，但系你篮球同足球你真系落到去同一班。 唔识嘅人， 唔识嘅人，而嗰班唔识嘅人，随时心口有两条龙同你踢噶 喎， 系、 哦、 啊，但排球好少心口两条， 你唔会排球心口有两条龙噶嘛 ？OK， 系冇啊，纯粹系细个中意玩，跟住之后去到中学就继续入啫嘛， 系 OK， 系开心嘅，又可以睇到好多靓仔，系咪先？ 唔系噶，我呢度都有个玩排球都唔系好靓仔嘅， 又有个玩排球。 系啊，你估我哋边个玩排球 你一定唔会咁好自信嘅，你一定讲阿一啦咁样。我觉得阿一好有自信嘅，但我唔系话你唔靓仔，唔会错意思。 多谢你，有好有唔好啦， 都系嗰啲啦。 咁你做啲咩嘅兴趣咧？ 唉。 可唔可以谂下，觉得自己个人好闷咧？ 好闷啊！我觉得而家开始要曳下啦，即系自从出第一首歌之后。 嗱、好啦，一至五翻工啊，假设。 嗯哼。 好啦，礼拜六日。 我一至日都翻工，我点算啊？ 翻工放工之后啦，咁。 好好好。 有咩做啲咩咧？ 冇噶，我真系冇生活噶，我放冇放工噶，我真系好闷，超级闷。 真系好闷啊！ 好难放。 有冇谂过搵啲兴趣俾自己咧？ 系啊。 即係你啊，冇話為其他，你當係為工為工作啊！即係你寫歌都有啲靈感噶嘛，咁你要 explore 其他嘢， 多啲 input 嘅，係冇啦。原來走去行一轉呢個嘅， 譬如新年嗰期行下啲黃大仙廟嗰啲咯，寫首點像咯， 有冇 本相之後有首點相， 跟住去下廟街寫首掌相 啊？係啦，即係有冇呢啲？即係咯，咁你有冇諗過為自己揾啲興趣咧？ 嚇冇喎，我冇你咁。大挑戰會去， 但有冇心癢癢曾經有啲嘢想試嘅，即係未做、未開始咁做咁解啫。 我有養過想學下跳舞咯，我覺得肢體喐嘅人好，即係喐得好好睇嘅人好有型。係啊，因為我係同手同腳嘅人嚟嘅，我係連做運動都冇辦法咩熱身咩左手右腳右手左腳嗰啲人嚟嘅。 但你排球校隊喎， 唔關事嘅， 唔關事咩？ 因為嗰個動作係大幅度嘅動作，同埋你過到去又得，唔需要靚嘅。 唔係嗰個動作係對稱噶嘛？ 系啊，我明佢个意思啦，我明佢个意思啦。 排球真系对称， 你上手下手都对称噶。 你就算唔对称，你都系一下噶咋，你同埋你唔需要节奏感啊。 哦，所以身体唔太协调都做到。 系啦，即系有啲人踢波踢到嘅，但佢踢得核突啊嘛。 我都啱， 系我踢到嘅，我核突啫嘛。 你又啱，系真系我都冇谂过。 系啊。 所以跳舞你就想試一下嘅， 唔得，我覺得越大就越要面子。 係啊，所以你要快啲去啦。 所以就要係要一對一嗰啲咯，咪 哇 ，OK， 係啊， 試一下試一下， 你試一下，不如 你第時就見到出舞曲噶啦會。 OK 啊，OK 啊， 心理龍爪手。 我哋有一個心理測驗咩同希同玩嘅，呢、這、一個就係測下你個憂鬱指數嘅。这个心理测验 OK， 个题目就是新闻报道某一种饮品被有心人士落毒，你觉得会是哪一种的饮品呢？有 ABC 三种。 有心人士落毒 是啦 OK， 即是啲集团式的什么都好啦 OK。 A 就是那些茶类饮品， B 就是矿泉水， C 就是啲提神饮品。你觉得三样东西哪一样你直觉觉得是被那些人落毒的东西饮呢？ 落毒嘅嘢啊，能量飲品咯， 嗯， 因為好似大家會覺得有啲效果咁啊，應該有啲效用啊嘛， 係， 咁所以落毒會正常啲咯喺呢度， 係，我都係覺得係， 我都揀 C 喎， 係，我都係揀 C 啊，唔知點解覺得， 唔知點解我覺得係能量飲品喎， 點解啊？咁你哋覺得 點解？ 但係三個都係揀呢個啦， 能量飲品 ，OK， 係啦，咁我哋啱啱即係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究竟呢個憂鬱指數有幾高啊？第三個。 從來沒有自己追访世界标准太乏味，只会令我更竭力被偏执顾忌，嘲笑贫难全隔绝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文或跟进许可。爱恨被结肠，脑内没法想，容量太少怎擅长，别徒然受伤，本身世信要自强，无余地也别退让，愿寻觅欢伤，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拘绑也不会太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自己心底那颗想飘渺迷离，封闭内里总有限期，打开禁地，纵怀疑令挫败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 伸进去看。爱恨被结账，脑内没法想，容量太少怎想象？被得到然受伤，满身伤势想要自强，无余地也别退让。愿寻觅欢伤，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驱赶也不会贪问，这结局也未算重伤。重生，任谁在圈养，倾出一世任你想象，不要问谁会拿到银奖，只记住换我做我全心。 有希同的第一首派台歌，歌名叫做《本相》啊，先听一节三点钟的新闻报道啊。 政府职员同冲绳县一个的士司机。两人曾经同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患者或者乘客接触，东京新增的两个患者，北海道名古屋和和歌山亦都分别有人染病。泰国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当地一个35岁女医护人员，早前曾经同确诊的病人接触，当地累积病例增至34宗。马来西亚亦都再有多两人确诊，累积个案增至21宗。两个新增的患者分别是一男一女中国人，其中一个是当地居住的32岁女子，上个月曾经到中国探亲。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感谢柬埔寨容许被多国拒绝靠岸的威士特丹号邮轮乘客上岸，表示美国会记住。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冷锋正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至明天早上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和有雾，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增多，还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山东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咁另外咧，旺角一带包括系洗衣街、亚街路街同埋花园街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啦，车龙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咧，提翻你一个临时交通安排啦。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直到下昼嘅4点，中环位于坚岛雅苑外对开一段啦，需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显学油站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城份人点呢？ 波城是一个感觉文静啲嘅，私底下好似好有自己独处嘅时间咁样咯，我行我素啲啊嘛，我觉得系啊，但系都好有型。 Hello， 我是希彤，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今年嘅女新人希彤嘅，系、 yeah, 啦，大家好， 系啦，佢系好乖嘅，我哋而家 有力，乖又唔乖， 系寻找紧佢啲阴暗面出嚟啊，睇会唔会揾到。嗱，咁我哋而家玩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啊，咁啊，听众们你哋都可以玩嘅，就系测试紧咧你嘅忧郁程度嘅。咁啊，题目就系新闻报道有一种嘢饮俾人落咗毒。你觉得会是哪一种的嘢饮呢？直觉觉得 A 就是茶类饮品， B 就是矿泉水， C 就是提神饮品，而我们三个都是选择 C 的。 嗯， 咁啊，究竟是代表什么呢？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选择 A 茶的朋友，你的忧郁指数是有 10%， 因为你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风雨了，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你都心怀感恩。揀咗 boy 水嘅朋友呢，你嘅忧郁指数係有 55%， 因为你嘅个性天生都係比较乐观一啲嘅，所以都冇乜问题，唯独是嘅死穴就係感情方面啦。咁今日好似阿一、波性同埋希同一样揀咗 C 提神饮品，你嘅忧郁指数又有几多呢？ 心理龙爪手。 C 的忧郁指数呢，三个里面最高的有 80%。 哇，好忧郁啊，你 即是我们三个都是很高的。 不是啊，不衬他的，他很乐观的，他份人 都不是的， 所以他很自由的。好，就有时间啦。 都不是的，不过忧郁的指数在自己的时候，即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啦，即见住其他人就少啲嘅，系啦。咁但系佢讲系咩咧？就话拣提神饮品做答案嘅人咧，本身心思又好细腻同埋敏感嘅、因此咧，我哋好容易困喺自己嘅世界里边出唔到嚟，好多嘢都会向咗悲观嘅方向去谂，所以咧忧郁指数都几高嘅，系啦。 你笑系 唔系我笑你哋笑佢啫嘛？ 咁对于你准唔准咧呢坛嘢？ 你听落。 你唔好答我有啲有准有唔准啦、 有辣有唔辣啦、 新年同你开年啦、 有好有唔好啦。 我都系一个心思细腻嘅人嚟嘅。 你试下次再派歌问我哋只新歌点啊？有好有唔好啦。 好过嘛？我明明就好有意思，你哋唔好讲到我咁气。 就有意思，所以先 keep 住攞出嚟讲啦。 系啊，咁准唔准啦、啊？呢坛嘢？ 准准地啊！好想打我，阵间就唔见唔到我啦，大家。 准准地个位系喺边啊？ 准个位喺边啊？ 心思细腻咯，我都会谂好多嘢嘅。咁、至于悲观嗰一 part， 我觉得我第一下都系会悲观咗先嘅，即系喺我有能量去氹翻自己之前。 例如咧， 最近有冇啲嘢令到你 觉得自己好悲观？即系例如，新一年我一定会有 cancer 啦咁样。 咁悲观啊！ 我去到咁悲观， 呢条友好悲观嘅，因为 OK， 假设你同一个男仔拍拖 ，OK， 你每个最坏打算，迟早都分手噶啦，点知未分手啊？到而家都 每一日都谂一次啦，唉，听日分手噶啦， 哇，仲一齐喎，好 sweet 啊，我哋 好过分喎、啊，呢、這个谂法唔会啦，咁你中意嗰个人就唔会谂到咁样噶嘛？ 我当系佢你同男仔拍拖啦，个悲观就系觉得，唉，其实我都唔系咁好，或者点样样，将自己摆到好低嘅时候，即系觉得，唉，其实佢唔系咁中意我，佢啲蛛丝马迹，你又觉得，唉，佢系咪有第二个咧？咁样会唔会有啲咁咧？ 哦，绝对会有啦，绝对会有。但系我唔系嗰啲好猜疑心高嘅女孩子，咁所以冇咪就自己后谂，可能有第二个，跟住自己系唔开心咁样咯。 系，但系你唔会尝试去揾出嚟嘅。 我会尝试甚啲问咯、 你试下问咯。假设你同波性拍拖啦， 系啦，你怀疑？ 唔系你要睇下你嘅技巧嘛？ 系啊， 技巧啊， 系啦。 即是我而家哦，食饭啦，我喺度玩紧电话啦，咁样。 哦，我可能会问一下，诶，新朋友啊，咁样咯。 哦 哦，你笑乜嘢？ 好似去聚会咁啊？咦，第一次嚟啊？我知嚟嘅， 唔系咁你听紧第二个， 好似阿妈同个仔倾偈多啲， 太过分啦！ 新朋友，哦哦哦，系系啊， 小学同学嚟， 系啊系啊，近排啲 friend 同 friend 识噶呢个。 哦，好成日倾偈噶， 唔系啊，佢 send 俾我咪复下佢咯， 跟住我就应该会完咯，我就会收咗档。 即系其实你好想，即系你好想调查，但系你又冇嗰个胆量同埋冇嗰个技巧去，系咪咁理解咧？ 系啊，我谂再 close 可能即系会再问深啲啩，嗯、我代入唔到波成佢男朋友，因为。 咩类型嘅男仔你代 换佢啊？呢、這个代入到啦， 更加代入唔到。咩类型嘅男仔咁你喜欢？ 啊，我行我素啲啦，有型啲啦，好好模棱两可系咪？ 唔系， 有又唔好啦。 好过分啊！你哋 女神实验。 跟住呢一个部分咧，叫女神实验，有个情景系俾希同嘅。呢、這个情景就系啦。如果有一日瞓醒，发现可以时间停止，你会做啲乜嘢呢？ 我真系好闷噶，我认真，我好想做啲曳啲嘅嘢。 系，清，有几曳？ 指教， 愚民其长。 系 吓、啊，但我可能会做啲好低能嘅嘢啩。 唔紧要。 曳讲粗口冇人听到咁样，好开心啊！ 我应该纯粹会去捣乱下唔同嘅人嘅地方咯，即可能嚟到直播室揾你哋画下你哋块面啊咁样咯。 系， 或者打烂晒啲嘢咁，我唔知啊，曳唔曳啊呢个？你唔好笑。 其实咧，佢都停留喺 曳唔曳嗰度。 叮当啊，哆啦 A 梦嗰啲大雄嘅年代咯，即系有时间停止，佢要走去画半幅块面咁样。 其实是才是曳的，不过是一种小朋友的曳。 好童真啊呢件事。 好啊，你大个边会曳啫？你而家会唔会曳啊？你 好啦，我大啲啊，呢条情景题会唔会谂住即系假设系 走私军火攞翻出嚟？ 可能嚟搵你哋攞你哋银包咁样咯。 其实你都系一个几有趣嘅人啦，我觉得。好卡通世界咯！ 你有冇睇开咩卡通片嘅细个？ 我会知哆啦 A 梦咯。 你会知道我知道，正常人都知系咩哆啦 A 梦嘅。 系啦， 仲睇啲咩咧？但系细个真系好闷嘅个人， 真系好闷，超级闷、嗯。 即系卡通片都唔俾你睇噶咯， 冇乜得睇咩小丸子啊、哆啦 A 梦咁啊。 嗯，大个咗之后咧，反而而家会唔会有得？ 都唔好喎、 啊哦，真系好闷啊！ 系啊，点算啊？ 不如新一年俾啲兴趣你啊！ 系啊， 嗱，我哋而家同你数啦，运动类型有冇？ 可以试下嘅，运动类型我 OK 嘅。 坦白啦，你唔好同我讲可以试下呢啲，你直接答我 冇， 大家都倾咗咁耐偈啦， 你答我有冇兴趣 ？OK 嘅运动真系 OK， 运动 OK 嘅，咁有冇尝试即系谂过啲咩嘅兴趣，即做下运动啊，踩下单车啊？游下水呢啲， 做下 gym 咯，我覺得做 gym 好開心喎，因為可以玩唔同嘅嘢，好似新意啊！ 即係健身係個興趣啦，健身歌手可以考慮一下呢方面嘅。 好啊， 好你唔係姓彭噶嘛？ 咁都笑， 好嘢！ 你呢下唔悶啊？呢下 我悶喺人哋節奏啊嘛，記唔記得啊？我感受到佢嘅節奏，你感唔感受到？ 得啦， 佢感受到。 好啦，藝術嗰方面咧。 啊、已经够晒艺术啦， 咁啊系， 系啊都系嘅。 饮食方面，生活上嘅兴趣，即系例如品酒啊，冲、下咖啡啊，煮下嘢食呢啲、啊、有冇兴趣？ 冲下茶啊呢啲，最中意有冇一样好想研究多啲咧？即系譬如啲人品酒，因为饮得多酒，想了解多啲嗰啲产地 嘅历史啊， 唔得，搞唔掂啊历史。 煲剧啦，动画啦， 动画或者剧集有冇特别好边？ 咩类型咧？ 但系好闷，有冇啲系可以一起做噶？ 一齐睇咯， 打机咧， 打机点咧？ 好废咯，可以嘅。 系边一类型嘅 game 咧？有冇玩？ 要啲画面 Q 啲嘅啦。 Overcooked， 哇，好正哦！我成日倒饬下啲嘢噶， 煮嘢食喺现实世界度。 OK 嘅。 观鸟 咧？哎呀，你哋都唔会做呢啲兴趣，你哋叫我做乜嘢啊？ 唔系会观鸟噶， 系啊。 即系其实换言之，其实你好多嘢都好想试，但系一直都剔唔起嗰条瘾去做，或者 冇个动力去做第一步，系咪咁理解咧？ 可以咁理解。 嗯，系咪唔想冒个风险咧？算唔算系？ 都唔系嘅，如果有人同我一齐去试，我 OK 嘅。 唔好咁石啦，突然之间， 唔好突然间咁石，系啊，唔好咁灰，即系我哋，唔系你个样突然之间啱啱好灰，系啊。 咁你兴趣变咗搵盘先咯。 哦 ，OK。 这个挺好的，这个 挺 好的，2020年 第一条大计，或者一个陪者做事的人咯。OK， 是啊，我们认识一下，如果你有兴趣 跟希同 发展不同的兴趣的话，你可以把我们 今天招亲的 后门会下面那张相到留言，说你有兴趣还有想要跟希同做些什么呢，这样。 哦， 是啊，你其实可以搞个 campaign 呢，即是找一些听你歌的人，或者一些可能一直跟了你一段时间的小 fans 呢，他带一个兴趣来跟你一起做。 好啊， 你当一天啦，不要多，不要那么黑实。当可能你大美督踩单车都好啦，咁样。 你识唔识踩单车噶？ 识啊。 系啦，咁样同你玩一日。 咩意思啊？你 咁？冇，有好有唔好，有好有唔好。 恭喜诗人。 嚟到最后送礼物啦，送礼物 系， 咁我哋今日得到嘅 comment 会唔会系 有好有冇啦咁 样？疑是玩具， 你系咩星座啊？天秤座、 处女座， 唔怪之 啊，咩意思啊？ 又系处女座， 处女座真 系 好麻烦。 呢个节目已经成日请啲处女座嘅嘉宾上嚟， 有几麻烦先？ 好麻烦，唔知自己想点 啊？佢女朋友处女座啊嘛， 系咪唔知自己想点啊？ 出咗第一首歌。 叫最清楚自己做紧咩啦？ 好啦，今日嘅题目系二次玩具。 好， 系啦，呢个题目有冇个灵感源自咩？ 你二次有咩玩具咧？冇啊嘛， 唔系，我真系头先我都刻意谂下嘅。我知玩具都系嗰啲好低能嗰啲嘅，例如真系嗰啲，你哋冇玩过呢一扎签咧？ 哦， 散开跟住拎嗰啲咯。 有啊，呢个有。 玩具你细个真系 系咯， 你咪自己玩嘅，仲要系。 我都惊死喺屋企，一语道破，系咪 左手一对右手一对咁咯？ 但系你唔系 左手一添右手一添咯。 系呢啲啊，跟住仲有啲咩玩具啊？成个 捉象棋， 真系咩大富翁啊、飞行棋啊咁嗰啲嘅啫。 哦 ，OK， 好益智喎，你细个都唔系我呢个称赞嚟嘅。我成日都觉得要俾细路哥玩多啲。 点解你会引紧佢咁啊？我话 啊，你个人都几益智嘅。 全日都 指示 緊我， 我真係覺得益智，我細個都係玩呢啲，所以我而家咁聰明啊！ 大家都明噶， 你玩咩？你細個？ 細個我捉象棋咯，細個。 哇！好益智， 好益智， 遊戲王咯， 係咪自己玩啊？ 唔係，我有細佬噶嘛。 係喎，係。 哦，我兄弟。 哎呀， 唔怪咁悶啊！ 飛寫首歌叫悶啊！ 哎，好啊。 幾好啊！ 攞自己嗰啲嘢出嚟， 係啊， 係啊， 好悶啊！咁樣真係會， 唔係有嘢講啊嘛！ 你會播咩？悶有咩講啫？ 睇下到時點啦。 實有嘢講， 實有嘢講。唔係啊，你去到做一個訪問嘅時候，啲人一定會問你個人有幾悶嘛。 咁你今次就好多嘢講啦， 同埋你攞翻自己好悶嗰面，人哋就覺得好貼題啦。 係啊， 係啦，即係最終就會換嚟，哇！你都真係幾悶，咁咪點題咯？ 哇！ 又 sell 到你呢一个嘅性格， 我会翻去试下创作下呢个。 啊，系啊， 好啊，好啊！ 你将今日嘅访问嘅内容自己听一次，应该你会 feel 到自己有啲咩可以写。 好， 好啦， 仲有啲咩玩具咧？细个 有好多公仔咯， 但啲公仔又系冇咩 character 咁样，有啲 红 人公仔啊， 有只狗狗公仔，佢系边个嚟咁样？ 有冇摆错？ 我唔知点解开始 picture 到你细个个样啦，即系。无啦啦人送咗只 Hello Kitty， 但明明我又唔系好中意 Hello Kitty。 Exactly， 小朋友咩都有噶。 系啊，朝朝瞓醒喺床边见到佢， 点解会有嚿咁嘅嘢？ 点解无啦啦有个好 creepy 嘅狗仔公仔咁样 ？Exactly， 但你会摆晒喺度嘅，只不过你唔会特别同。 因为又觉得人哋一番心意，你冇理由抌啊嘛。 系啊，但系因为太多咧，我会摆晒我妈间房咯。因为我全部都唔中意。 咁呢个儿时玩具，你有冇少少 expectation？ 究竟收到翻嚟之后？是不是真的 或者 为 什么你会开疑似玩具这一坛？ 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小时候是什么都不怕嘛。就是说越大咪越要面子，或者 越多人好像没办法我行我素的。所以我就觉得小时候是一个挺好的时间。 嗯。 同埋比大家比多些兴趣我嘛可以。 是。好。 我而家开始由细个开始做起，几多岁我而家？ 人生重做，砍掉重练嚟 讲，几多岁个？ 而家五 岁开始好唔好？ 好啦，我哋攞 嚟，你先啦，你先啦。 好啊，我呢份礼物特登要去嗰啲即系旧嗰啲村嗰度， 系 先揾到啲嘢。呢个咧，可能你以前啊学校嘅时候。去嗰啲咩秋季大旅行，可能同啲同學仔玩過嘅玩具，一班人可以玩嘅，就係、是、一個轉轉嗰啲類似竹蜻蜓嗰啲，雙手一轉 咧，真係要揾喎呢啲。 係啦，我就係好想揾到啲極懷舊嗰啲， 成個牌子喺前面。 哦，係啊。加支船 点玩 噶？好嗱，呢个咧佢就系一个有支螺旋嘅， 好似 DNA 咁样，系啊，螺丝粉拉长。咁、 okay. 你又将呢个嘅扇叶咧摆落去， 系啊， 唔系你先摆咗啲旧嘢先嘅，佢有粒的嘅， 个 的摆落去，然后将个扇叶摆落去，然后推个粒的，粒的一推咧，个扇叶就会向上转啦。咁佢就會好似直升機咁向上飛起囉， 即係咁樣咁樣拉， 係啦係啦係啦，唔係拉條繩，係拉推嘅，係推嘅，唔係拉嘅，因為拉你就向下㗎， 你見得個動作係咁樣樣， 係啦， 係咯，驚佢就會轉 喎，呢啲 係啊，但呢啲極懷舊嗰啲，你真係要去，我就特登好想去嗰啲， 佢仲有個名叫飛天仙子喎，呢度寫住做簡體字喎， 係啊， 飛天 仙子啊， 所以呢個係你細個會玩嘅， 係啊，有印象咯，即係嗰啲秋季旅行嘅成班同學仔玩啲好。你大个其实唔知道有咩好玩噶，但系你细个成班人围住佢， 转头同你出去玩啦。 系啱啱同你出去， 你未玩过真系， 未玩过， 未玩过。 系啱啱同你出去拍片玩呢、這个。 好啦，跟住我呢个咧，我本身都谂住买啲咩摇摇啊、陀螺啊嗰啲嘢噶啦，但我觉得咧呢、這个系勾起我一个童年回忆，因为陀螺唔系嗰啲陀螺噶嘛，我细个，我 细个 系，我细个系爆旋陀螺噶嘛，咁但系而家啲爆旋陀螺唔系啦，佢搵到一个童年回忆嘅 Game Boy。 哇！ 即咁多年嗰个系仿制嘅， 系 嘅 Game Boy 啦， 系 就一个细嘅游戏机仔， 好犀利啊！ 咦，你去完深水埗啊？ 我朝我唔系我寻日系深水埗，唔系深水埗，我寻日旺角。跟住之后呢个仲系我细个，我就系呢个透明版本嘅 Game Boy Advance， 唔系 Game Boy Color 呢个， 系 啊， 呢个就 咁。当然呢个迷你版就应该就系玩到俄罗斯方块啦，但佢后边话有26种 game 喺入边噶， 哦， 系啦，一个人玩啱啦。 差啲同你撞， 唔系帮我揾个盘嘅咩？点样揾个盘啊 ？Game Boy 有冇连线对战啊？冇啊， 冇。 有冇玩过咧？细个 Game Boy 嗰啲 有嘅， 有得玩嘅， 有嘅有嘅。我细个我印象中，但我觉得唔好玩啫，只系 哦， 唔系而家大细细个 已经有呢一种嘅性格。 咦？你哋觉得 Game Boy 好好玩咩？ 细个觉得好玩 啊， 嗰啲马布兄弟啊，宠物小精灵啊， 好。 你有冇玩过宠物小精灵啊？ 冇啊！ 你知唔知咩系宠物小精灵？ 知道，点玩噶？哦，你意思玩而家嗰个嗰个？ 唔系啊， 唔系唔系啊，以前 Game Boy 嗰种啊， 啊有啲咁嘅嘢噶，唔知哦。你哋又 你几年出世啊？你系 哦九五， 仲买紧老翻 Game Boy 带添嗰阵时，你知唔知有老翻 Game Boy 带噶？ 唔知啊，点老翻啊？ 咪就系老翻咯。我就系老翻咯， 好倾啊你哋， 我开始揾到个 pacing 同佢倾偈，佢好开心啊倾呢啲，但系 点样老翻？ 唔做啊，好倾啊你两个啫。好啦，拣边个赢？ 拣礼物，两个送嘅礼物， 拣啲好倾同嘅，拣边个赢？ 你要拣一个赢，我拣边个赢咧？ 讲一个赢啦， 系啊，即系咁嘅礼物，你觉得 即系我要觉得好玩啲嘅系咪啊？ 你中意多 用你嘅准则得噶啦，唔需要你成 有好有冇啦， 系啊， 好烦啊！我觉得好玩啲，应该 Game Boy 好玩啲嘅，但我觉得呢个可以一起玩多啲嘅。 系咁，你中意边样多啲啊？ 所以我会揀波城嘅嗰个转转转嗰个 诶，飞天仙子啊， 飞天仙子， 好耶！ Yeah! 有好有冇啦， 有好有冇啦。 新一年学识呢句说话， 系几好嘅呢一个。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多谢希同上嚟啦。 Yeah! 希望下一次见你嘅时候，你又可以发掘多啲 兴趣啊， 兴趣啊， 好啊 ，OK 嘅。 系啊，有咩我哋帮你手一齐度下啦。 好啊，多谢你哋。 系啊，咁啊， 书咯，读多啲书咯，都系啊， 见识下社会。 我想曳下， 想曳下， 读啲曳啲嘅 书咯。今日多谢希同 ，thank you。 多谢。睁我眼睛。吐四壁有弹性，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 中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亦叫熟了的故事燃起在盛放，还没真情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没白得痛，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不肯路在崎岖也懂怎去走，咬上牙关在直走。来都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但放头，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苦恼，定能放开一手，从前上离过亦别放过，这世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宝。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个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便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咁啊，希彤啊，暂时一只派台歌，大家期待之后嗰啲啦。咁我问佢有冇边啲嘅女歌手歌中意嘅，佢就话呢一只。听过咧，有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青衣长空村康美楼 A 零七单位冇出现病征嘅住户嘅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已经完成，全部101个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早前撤离嘅居民中午乘坐当局安排嘅旅游巴，陆续离开检疫中心返回居所。住户落车的时候亦有戴口罩。有着住保护衣和口罩的职员在居民返回大厦之后清洁康美楼的大闸和大门地下位置。葵青民政事务署派人在大门外等候，职员未有着保护衣但又戴口罩和胶手套，又在大厦的大门外设临时柜位向住户派发口罩等的物资。政府公布措施協助市民和業界應對疫情，包括向低收入家庭平均每戶發放5000元，學生學習津貼增至3500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為了加快津貼發放的速度，會先協助政府有資料的人士，例如正在接受在職家庭津貼或者書簿津貼的家庭，形容去年發放4000元計劃的申請過程繁複，不希望重蹈覆轍。他出席本台星期六问责的时候承认，措施未能够惠及所有受疫情影响的人，例如零售业雇员面对放无薪假或者开工不足，但要证明开工不足和申请程序复杂，难以迅速提供协助。他又说中产人士的迫切性较低，所以会先协助社会低层，相信月底公布的预算案会有更多的详情。香港邮政表示，就柴湾派递局一个外判公司司机的家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那个司机的化验结果呈阴性，确定并非受感染个案。受到疫情影响，交通部门预计今年春运40日客流按年初40.5%，截至昨日全国共发送旅客2亿8300万人次，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啦，报一报时啊，时间嚟到2月15号星期六嘅下午3点38分，咁啊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嘅。係啦，咁啊一而家就喺屋企，你而家又系咩状态啊？ 坐咗喺度。 我坐咗喺度嘛，驚㗎嘛。 驚梗係驚啦。 哇，我哋今日啲听众们都有好多唔同嘅 comment 摆低咗回应下，我哋可以。首先呢，有一啲人就问点解两个人都要有一个封烟嘅。咁冇办法啦，呢啲嗱，咁呢啲就我哋都系跟指示啦。咁 我想知 咩啊？ 今个礼拜系第一个礼拜嘛，系咪开始即系实施呢个嘅措施？ 系啊，系啊， 系 啊，系啦、啊。咁、所以我哋都要安全起见 啦。乖宝宝， 系啦、啊，乖宝宝啦，我哋咁亦都。 如果有啲节目佢系有多过一个人嘅话，咁你就可以问一下佢系咪 咩啊 ？Live。 大家可以估下啦。啊，唔知道一阵间啊，啊，唔知咧。跟住咧，亦都有一啲有啲人估你会唔会瞓着咗，听唔到电话啦。 冇啊。 系啊，你一路听住啦。 系啊，我仲好肚饿啊。其实由两点钟开始一直肚饿到而家。但一直都未去食嘢。 点解？因为都觉得做緊节目咁好似係咪？ 係，我觉得做緊节目冇理由走去食嘢㗎嘛。 好专业，我觉得你喺屋企都厕所唔敢去啊。咁亦都有啲听众对于我哋个少年波成月八步一都有啲疑问嘅，或者觉得吓系咪真㗎，点解停呀定点呀咁样嘅。係啦。 係。因为都系关嗰、那个一啲措施事啦，咁其实就即保护大家嘅。咁样，咁当然即係我哋会转其他嘅环节，咁当然啦，我都明白通常去到最尾先至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即係去到最尾，哎呀你哋个劇真係好好听啦，冇咗都唔知听啲咩，平时又唔见你哋话好听。 喺呢个时候咁样讲，而仲有一个 返嚟嘅， 你会 返嚟嘅，係呀，即係个疫情过咗之后就会返嚟㗎啦，即係可能有啲措施可以即係叫做稍微松返少少嘅时候呢都会返嚟嘅咁样。 係呀。 咁我哋仲有好多版本嘅，除咗少年波胜与白布一之外。但我哋唔开住啦。 好多好多唔同嘅角色我哋都代咗起身嘅。係啦。咁另外仲有最后一样啲人嘅关注，就係今日边个报交通嘅。 哦，今日小型㗎嘛，我有听啦。 係呀係呀。你说哎呀今日唔系 Sammy 啊，冇得叫佢啊咁样。 我 Sammy 鍾意返晨光嗰个间多啲㗎，佢好少返后援会㗎。 係呀，所以大家上次听到佢把声真係神迹嚟㗎。 係呀，万幸啊。 係啦，咁样。咁跟住所以冇啦，就係呢啲网上嘅回应啦。另一样系咪仲有一样嘢再要讲？ 另外一样嘢要宣布嘅。咁呢即係我諗大家听其他节目都会明白呢，即係另外一个防疫嘅措施呢，就係可能减少一啲嘅嘉宾访问啦，咁样。咁所以呢，咁后援会当然都系其中一个会受到影响嘅节目啦。咁我哋呢而家就 plan 緊一个嘅活动呢，或者一个嘅做法啦。就系、呢听返一啲啊，我哋两年前啦，其实我哋后援会系16年开始啊，麻烦17年啦。 我唔记得啦，嗰时啱啱天好似16年4月定6月嗰啲位嘅。 系啦，咁即系换言之咧，其实我哋系有大概我谂起码有100几集嘅嗰啲 Team Power 版本嘅存货嘅。咁 例如可能100几集， 例如可能有阿 Jenny 啦、吴若希啦， 杜小乔啦， 系啦，杜小乔啦，有阿小花啦。咁当然即系如果大家唔介意嘅，咁我哋同我哋嘅监制沟通下，究竟呢个做法可唔可行咧？就系攞翻啲旧嘅访问出嚟，我哋再剪接多一次。或者可能是即是抽返啲精华出嚟再播俾大家听。 甚至乎可能打埋俾当事人同佢讲，你见唔见当日上嚟讲嗰啲咩嗰啲诸如此类。 係啦。 係啦。 咁究竟大家有冇话边几个嘅嘉宾係有兴趣嘅呢？ 咁我哋就揾翻佢出嚟。因為其實我同立波勝都 keep 住留底噶嘛，嗰啲嘢 係啦。即係聽落去，大家覺得好似哇攞翻啲舊嘢出嚟播，但其實咧嗰陣時，因為我哋呢個節目起家係 Team Power， 嗰陣時咧我哋知名度非常之低。虽然而家都唔系好高，但系当年更低。其实可能一集听嘅人唔多，所以未必你可能系唔知道我哋有访问过呢啲女嘉宾，所以我哋而家冇再请佢，因为其实当年已经请咗倾咗计啦。咁但系嗰时冇机会喺即系二台呢个 time slot 播咧，我哋有时都觉得哎呀，好似有啲浪费咁样样， 系 可惜咁。所以我哋都想 有段时间系喺寻常时嗰度得半个钟嘅精华版本噶嘛， 系 即系好似阿 Suga 咁样都系得半个钟嘅精华版本， 系啊。 咁啊，好多其實都好精彩嘅， 係啦，就 因為我哋做得好嘛， 係當然啦，希望有人聽到啦。 Hottest DJ， Hottest DJ， 下一個 post 叫港台最 Hottest DJ。 喂，係咪要去推介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去推介啦！我哋爭取時間聽下今日阿欣有咩推介我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嘅嘢呢迟咗少少，但係知道都好嘅。呢样嘢呢係源自于我寻日嘅一个经历嚟㗎。喺呢啲大时大节食饭呢都好怕㗎。例如你 book 个西餐厅，又怕呢係揸唔到位啦，又怕俾人催钟啦，甚或乎呢係比起平时贵几倍㗎。咁呢个时候呢，好多人呢都会选择呢试下食其他嘢㗎，例如食泰菜啦，又或者係食中菜啦，甚或乎呢食印度菜都会㗎。我记得我有一年呢係直情去食土耳其菜㗎。咁但係原来除咗转食其他菜式之外呢，其实都有另外一类型嘅餐厅呢都可以俾你选择㗎，就係一啲有宗教背景嘅餐厅啦。平时一啲西餐厅呢喺大时大节可能会加价，但係呢啲宗教餐厅呢好多时本住良心嚟做生意啊，都唔会特别去加价㗎。而且喺嗰个地方呢，你唔怕同人哋有比较㗎嘛。喺一啲西餐厅入面，你坐喺度食嘢，见到隔篱嘅嗰对情侣又送99支玫瑰，又有手袋，有时呢直情送埋钻石戒指，你望一望自己台面咩都冇。咁但係呢去呢啲宗教意味比较重嘅餐厅，入面可能播住一啲同宗教有关嘅片段啦，听住一啲同宗教有关嘅歌曲，你会觉得成个人唔应该太物质嘅。喺呢个时候顺便呢开导一下你自己嘅另一半，令到佢呢个人都平和啲，咁样一举几得，不知几咁好啊。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就係推介你下一次嘅大时大节可以考虑搵一啲有宗教背景嘅餐厅，喺入面食嘢呢，唔单止个人啊食得饱之外啊，个心灵啊都得到满足噶。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哇，呢个就系昨日嘅体会啊！ 我呢个系寻日嘅经历嚟嘅。咁啊，话说咧，呢排大家即系都会揾一啲嘅铺头咧。就是去食嘢啦， 嗯， 尤其是会揀一啲呢叫做个灯光啊， 是 比较柔和啲啊，黄啲嘅灯光去食嘢啦，系咪先， 是 咁跟住之后呢，咁就搵到一间上到去嘅时候呢，先发现啊，原来佢系某个宗教嘅一个叫做，即佢点讲好呢，佢有佢呢个主题喺后面嘅，咁而我见佢哋一班嘅職員咧，或者員工咧，佢食飯嘅時候咧，即係員工放飯嘅時候咧，都圍埋一齊祈禱嘅。 哦， 係啦，咁所以個氣氛我覺得幾良好嘅。 係，係啦，平靜啲啊嘛，個人 平靜好多，平靜好多，同埋你少咗嗰啲比較啊，真係。 係，哦， 你真係少咗好多比較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啦，即係以前大時大節咧。去人哋嗰啲叫做餐厅食嘢啦，首先去嗰啲西餐厅食嘢呢，就一定啊係 set 死咗得两个俾你揀嘅啫。 哦，係啊，係啊， 係啦，咁即係换言即係嘢食嗰度就冇比较啦。 嗯， 咁但个比较系啲咩呢，例如比较对方嘅男仔，嘩，你睇人哋成个金融财讯咁样喎。 我以为成个金融咁样。 唔係金融财讯咁样。又gel晒头又穿晒西装。你知道我同你㗎啦。即係穿起龙袍都唔似太子㗎嘛，系咪先。 係啊。 係啦，最多似旺角啫，唔似太子。 多谢。 sorry。咁跟住之后呢。咁跟住之后呢亦都有比较，就係咩呢，咁你会睇到隔离台嗰啲人送啲咩㗎嘛。 哦，系啊，因为通常去到食到唔知咁上下就会攞出嚟噶啦嘛，大家逐个都 系啦。咁有时咧有啲显眼啲嘅，即系九啊九支玫瑰嗰啲好显眼咧，你全台人或者全间餐厅人都睇到噶嘛。 系。 咁又要影相啊，又成。但通常喺呢啲咧宗教气氛比较浓厚嘅地方咧，大家冇嗰种争斗嘅心啊。 啊， 即系大家唔会争啊嘛啲嘢。 系，大家都脱俗啲啊嘛。 I come for peace 所以你系唔需要带啲礼物去到嗰个餐厅度送啲咩噶啦？琴日都即系食餐饭就 OK 啦。 你送还送咯，即系我去到都有啲情侣喺嗰度食嘢嘅。 系。 咁但系你。嗰、那个气氛唔系叫出嚟军备竞赛嗰种气氛啊！ 军备竞赛， 明明 我明，我明，大家斗晒嘅啫嘛。 系啊，但系你喺嗰度，你真系觉得好舒服地食嘢咯。咁同埋个气氛系祥和嘅，我觉得 系， 同埋啲人好友善咯。即系你知大时大节噶啦，你出嚟即系餐厅做嘢，如果你真系full booking 嘅话咧， 手忙脚乱， 自认咧手忙脚乱啦，咁自不然嗰个叫做嗰个语气或者嗰个态度会相对地啊。即系比较倔少少嘅，咁明白啦，系咪先？我一日做十几张单，大佬。咁但系喺嗰啲地方，佢依然都系啊，保持住一种 peace， 冇问题啊，先生。好啊，嗰种感觉，你觉得好舒服，我觉得。 一齐平静 peace， 所以以后呢啲特别西方节日，你除咗搵嗰啲中菜食之外咧，即系唔系就系情人节嘅，你打后嗰啲，你咩复活节咩都好啦，大家都可以试下呢类餐厅咯，系啊， 新体验咯。同埋咧。尤其是有啲嘅餐廳咧，即係我見佢咧，係直情係會有一啲嘅樂器喺嗰度嘅。咁我思疑啊，我估嘅啫，可能會有 live band 添啊。不過當然個 live band 佢未必係會唱情歌啦， 係可能係唱詩歌啊，或者嗰啲咯，即係 fit 翻個主題咯。 系啦， 系啊， 其实几舒服嘅，因为我寻日咧就系去一个基督宗教嗰边嘅， 系 啦，咁但系自己以往都会有时去一啲佛教餐厅嗰度食嘢食斋咁样，咁其实我觉得系几舒服嘅，平时就算去食嘅话都 佛教嗰啲会唔会都有乐器喺度噶？你见嗰啲 佢会播歌咯，我见过 ，OK， 系啊，因为但通常佢播歌就系有嗰啲佛经机喺度播歌。系啦，咁但系都几舒服嘅喺嗰度食嘢， 有趣嘅呢、這个，大家自己 research 可以试下咯。咁啊，今日呢个 KTV 关唔关？琴日试下都 唔关啊， 唔关啊， 关另外一样嘢， 关另一件事好啊。咁我哋听下 KTV 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呢两个星期一至五收工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坐住凌师兄架车离开噶。而上到车，我哋咧呢两个星期都系听住同一个歌手嘅歌，就系许美静啦。原因好简单，逢星期四师兄祠堂嘅夜晚一点半咧都会有猫头鹰剧场，惠城道六号噶。而每一集咧，我哋都会拣嚟许美静嘅歌曲。连续听咗两个礼拜，好多谢咁多位嘅师兄啦、师姐啦、师弟啦、师妹都系喜欢呢个剧场噶。而通常星期四完咗收工之后咧，我都会专登系开翻重温。我觉得咧喺小巴上面听住呢啲比较慢少少啦、比较静少少、小品啲嘅一啲广播剧系几有 feel 嘅。所以喺度卖一卖广告啦，嚟緊师兄祠堂呢都仲係会有三集嘅惠城道六号㗎。而提起喺小巴上面听嘅歌，咁啱我都係喜欢听许美静嘅呢一首歌。之前咧都提过噶啦，如果自己揸车嘅时候咧，系听周杰伦嘅《一路向北》，但系如果系坐小巴嘅话，就系、是、许美静嘅呢一首《倾城》啦。如果再加埋几滴雨嘅话，个观感就 fit 晒啦。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不若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狠劲，繁华盛世逐翻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 一个人 K， 无惊无险又顺利过到咗一年情人节啦！你哋过得好吗？有冇唔开心呢？只眼又有冇闪到好痛呢？你知噶啦，身边总有一啲人喺呢一日特登出啲 post 嚟 sell 甜蜜噶嘛，就例如某电台主持 RX 化名张俊 X 都出 post 啊，讲佢同另一半嘅情人节指定动作系啲咩啦。而我相信咧，特别琴日唔使庆祝嗰啲朋友啊，对于今年情人节最大印象，应该就系一单新闻嘅标题：三成人情人节想收口罩酒精液。一个咁暧昧嘅标题咧，即时联想到啊，佢同儿子生性病母倍感安慰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其实根据一啲文献嘅记载，历史上面都有好多杰出嘅标题，令到后世嘅人印象深刻嘅。例如有一个挪威农民饿死，遇四百只猪判囚一年，听唔出有咩特别啊？嗱，嚟一次，嚟一次，听住咯。挪威农民饿死，遇四百只猪判囚一年。这个标题啊，究竟是农民饿死了四百只猪所以被判囚啊，定抑或是个农民饿死所以有四百只猪被人判囚呢？啊，这些就是广东话的精髓同埋有趣的地方啦。而填词人改歌名的时候呢，有时都好喜欢玩食字的。虽然呢，我就想不起有哪只歌的歌名食字的 pattern 好像刚刚讲那种。即是标点符号摆唔同嘅地方咧，会有唔同嘅意思嘅。但如果单单论食字咧，我啊最中意以下呢一只歌啦，就系野佬嘅《枯木前饭》，食饭个饭啊。 全队同事何身居一起晚饭，住家的小菜惊喜无限。 谁也大赞他贤妻玉手奇幻，但我似被催眠，暗暗紧张，设计着我的剧场，热如南疆，冷若雪霜。 哇，咁啊，听过呢一首《枯木前尘》啦，咁啊，搵翻阿一出嚟先。喂喂喂， 喂，听唔听到？ 听到啊，你话有嘢想讲系嘛？ 哦，系啊，我哋咧已经喺我哋嘅写落我哋嘅节目系，我是你的后援，我真啲讲咗师兄祠堂， 我哋个节目系，我哋叫寻常师兄真做啊， 我哋 Give me five， 喺我是你的后援会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开咗个投票 post， 咁啊分别咧有好。然后你就留言埋想听边个嘅呢个选择啦，咁另外一个就係唔好，咁就係咩呢，就係、是、好唔好我哋攞返一啲经典嘅访问出嚟，咁即係再剪辑过啊，或者再访问过个女嘉宾，咁嚟緊呢几个礼拜呢就可以喺呢个疫情嘅情况下呢同大家播多一次咁样嘅。 係啦，咁有听众留言嘅都佢哋都话好嘅居多啦，暂时见到。咁但係都有人问就係、是、咁究竟有边个揀呢，可能佢哋唔知道曾经有啲咩女嘉宾出现过。 嗱，不如咁样，你照打咗你想听边个先？咁如果有，我哋咪攞翻出嚟播咯；冇嘅话，我哋咪疫情之后约佢咯。 系啦，好简单，基本上，线上嘅女艺人，你谂到嘅你都留过言，系啦，好多我哋都 基本上女歌手都中晒噶啦， 女歌手啊，演员都好多啊，啲KOL 啊，各样都好多都有嘅。你只要谂到你想听边个，你啊留个言，睇下我哋有冇访问过咁样样咯。系啦，就系、是、咁样咯，咁样咯。 我哋个节目叫咩名啊？ 叫咩名啊？你话 我是你的后妹妹， 系咁跟住一间个节目叫咩名？ 寻常是认真做， 你知唔知啊？乐哥已经好早翻咗嚟，坐喺度直播室咧，戴住 headphone 听紧我哋做节目啊！ 系啊， 系推个麦俾你先，你讲啊，你讲。 八宝一，八宝一，我好挂住你，我好爱你啊！ 我爱乐哥， 我爱乐哥， 拜拜。